都是山。人呢？这么早去哪儿了？ 陆时辰， 狗也不在，去哪儿了？遛狗吗？靠！昨晚折腾到半夜，今天大清早起来遛狗，妈的，感情受罪的就只有我一个，我心软个屁。 自己玩去。 要不要我帮忙？ 不用。 孟昭，开门。 滚！ 我进来了。 别动啊！再 敢 伸爪子， 我帮你！ 你他妈别碰我！ 一边去，别挡路。 我买了早饭，吃完再去吧。 来不及了，你看看几点了。 我送你过去。 几步路啊，还用你送？行了，别送了。你不是今天还要跟你爸去复查吗？ 检查完了去找你。 随便。 孟昭， 嗯， 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。 常佩文学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。 什么呀？ 韭菜 盒子。 今天好像有新人。 什么新人？是孟队。 孟队，孟队回来了。 什么 了？ 早，孟队。 孟队早。 孟队好。 孟队 早。 工作狂回来了。 啊，我不回来就不忙了。 孟队好。 这么隆重啊？都坐都坐，别搞得我跟登基似的。我离开的时间还没我累计加班长。 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 这日子没被打，都浑身难受。 我们可想死你了， 哥，你的英勇事迹咱们都听说了，我妹也是真勇敢。 谁是你妹啊？ 不要脸！ 这是咱妹。 就是啊，这是咱妹啊。 赵哥，吃早饭没？肯定没吃，我顺手给你买了一份。 哟，这么上道。行，那明早我请啊。斌哥， 嗯， 案子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？ 案子没什么进展。 我走了大半个月，案子怎么就停滞了？ 市里最近出了其他案子，专案组的人都被分去紧急处理，再加上小周成运他妈被调离，所以不过疗养院的医疗设备查一下。 医疗设备是校园霸凌案被告之一范欣欣工作的临江药业。 去，不是，但应该脱不了干系。 斌哥，你继续查下去，这条线索很重要。两个案子横跨10年，犯罪链条的关键说不定就在这里。 这事儿你还让小周去查吧。啊， 也行。小周， 哎， 跟斌哥交接一下。 哦， 周哥来一下。 哦， 交接什么呀斌哥？ 事儿 怎么了？ 让你立功。 案子也不是一点进展没有，我查到了可疑的地方。 你不是被调离专案组还被警告了吗？ 我气不过，就想哪怕开了我，我也要做点什么，大不了以后不干呗。 哦，查到什么了？ 哎，你坐啊，干嘛站着？ 别打岔，快点说。 哦，我按你之前交代的拿照片去医院给少奇看，发现他害怕的果然不是吴威寒，是吴佳义。 这样看来，少奇很有可能被吴佳义性侵过，暗笼里的其他女孩也是。 我也这么想的，但是其他女孩说那些客人都戴着面罩，认不出来。 认不出？那少奇被关进疗养院地下室可能不止因为逃跑。 哟，吴董这耳朵怎么了？ 哎呀，心烦，刮脸的时候啊把耳边刮秃了一块。 他也许还抓伤过吴佳义，看到了他的样子。 嗯，我收集线索时还发现了一件事，几乎所有暗笼里的女孩家境都不太好，不是单亲就是留守儿童，很容易被诱惑。我就想吴威寒是怎么掌握信息，精确地找到他们的呢？ 通过学校教育系统。 嗯，差不多。我查了一下哈，他们很多人都接受过一个基金会的资助，吴氏集团就是这个基金会的捐助单位之一。暗笼加上疗养院地下室，一共41个受害者，其中33人都在这个资助名单上。 基金会一般会把受益人的家庭背景都调查清楚， 所以我怀疑基金会就是个信息库，让吴家父子从中筛选女孩，可就是找不到直接证据。 没事，凭这些已经可以认定吴家义有重大作案嫌疑了。这事儿你告诉徐局没有？ 嗯，没啊，我这是违抗命令，让徐局知道不得批了我。 算了吧，真以为他不知道啊？他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查的。 啊，你是说 我已经暴露了？ 怕什么，要处分我给你担着。这次做得不错，值得表扬。 哎呀，都是昭哥你教的好。 你把基金会的材料都给我。 哎，怎么了？你腰疼？是在盐城受的伤？ 没事，你快找材料吧。 哦， 那我就按这个来查了。 嗯，不行， 老大， 就找经侦写。 斌哥他怎么了？怪怪的。 嗯，怎么怪？ 他好像也不是不想干活，但又总是推脱。 都有空八卦别人吗？ 不是，我得了解清楚才不会犯错。 前几年他才是这里的副支队长，跟我师父搭档，资历深，经验也丰富。 啊， 后来犯了一次错误，很严重，具体你问徐局吧。总之最后撤了职，现在活还是干的，没那么积极而已。 这样 好了，大家停一下手，开个短会。 哎，是， 来了，来了。 506案暗笼专案组要重新行动起来。 是 是， 怎么干？ 现在侦查的方向有3个，一个是暗笼的客户有哪些，技侦那边会再排查监控，找出露过脸的人。斌哥，你带人去查跟吴威寒、吴佳义来往密切的人，列个名单。 行。 程玉，把那些人的照片处理一下，比如局部遮挡， 尽可能帮受害者回忆和指认。 嗯，好。 第二个方向，周奇阳，去查地下室的医疗器械采购来源。 是。 疗养院地下室那个老人祝文秀，他儿子回国的事有人在跟进吗？ 我跟了一阵，但交出去了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第三个方向，吴嘉义那边我来负责，程韵协助。大家别忘了，所有事情的源头，网络歌手周衍被杀案，到底是谁杀了他，凶手在哪里，目的是什么，跟后面的案子有没有关系，这些都亟待侦破，不能落下。 是。 是。 散会。 追一下任务啊，那汪宇和邱明一 起。赵哥，感觉你一回来专案组立刻活过来了。 还傻不乐，你也干活去。 立刻。 你带的徒弟小程还算不错啊。 小姑娘有能力，也肯吃苦，是个好苗子，没准能成为像我妈那样的优秀女性。 小姑娘，你自己才多大呀。哎，这次多亏小程及时找到监视吴嘉义的理由，要记功啊。至于你，等这案子成功侦破，犯下的错立下的功一并清算，听明白没有？ 明白，徐局。 嗯，走，先去会会吴嘉义。 徐局，孟队，又见面了。 吴董， 吴董，最近怎么样啊？ 我能怎么样啊？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媒体一窝蜂的往这里涌，我是一刻都不得安宁。啊，而且连警察都来了，徐局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啊？哪有，规定如此，吴董不要介意啊。 你别说，来监视我的警察倒是挡住了不少媒体，所以啊，我该感谢你们才是。你们怎么样啊？来，坐下说。哎呀，尝尝今年的新茶。 谢谢。 我呢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可提的。但小孟就遇到麻烦了，前几天在盐城差点死在三个杀手的围攻下。 还有这种事儿啊？那凶手抓到了没？ 还没有啊，所以今天来呢也是想问问吴董，知不知道那些杀手藏哪儿了。市局的刑侦副支队长险些遭人杀害，这事儿可不好糊弄啊，我们明潭公安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 听起来的确很严重，可我怎么会知道凶手的踪迹啊？徐局的意思是我参与了这件事？ 不不不不不，我是寻例来问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暗龙案还在侦查当中，你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牵连。最近几天就别出门了，个人电话也暂时无法使用，有难处可以跟外面的警察说，合理要求警方一定会想办法满足的。 现在警察办案都不讲证据了吗？我们吴氏集团作为明潭市的纳税大户，每年为明潭市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不小啊。 吴嘉义住的是两层别墅，外面还有庭院， 很多合作项目都在 这么大的地方， 就这 要找隐藏的线索， 那合适吗？太快了， 那就把 老 总收拾一下。 21世纪了还搞 这两幅字画， 简直就是笑话。至于孟队在盐城遭遇的事情，就更加与我无关了。徐局，你们这样做有些过分了吧？ 吴董，我们并没有为盐城的事局传你， 监视居住是因为别的原因。据我所知，大部分暗龙受害者都接受过一个留守儿童基金会的资助，吴氏集团正是基金会的捐助单位之一，定期汇入大额款项，这难道也只是巧合？还有，一名受害者清醒后指认你曾性侵过他，鉴于他的精神状态，我们正在核实，但这些理由加在一起，你说够不够？ 那我等待二位的调查结果，我相信警察一定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清白的人。 谢谢吴董配合，请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。 哎呀，本来想安抚安抚吴董，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得，我们也不打扰了，走吧，小梦。 是， 我送你们到门口。 哎呀，客气了。 这老狐狸真能沉得住气，比吴威寒难对付。 吴家一能白手起家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你拿他那个草包儿子跟他比，看清他了。 确实，不过父子俩嘴倒是一样硬，咬死不承认。基金会那边捐钱的不止吴氏集团，还有其他公司。被资助者的资料，他们都会收到，以证明资金用途。搜集证据得要时间。 你刚才有没有什么发现？ 刚才吴佳义的书房吗？我看到两幅字画，上面落款的名字叫郑什么年？ 郑永年，明记电视台的台长。 他就那么把名字署上去了？这么招摇？ 他能坐到那个位置，靠的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。专注案件吧。 那他跟暗龙？ 回去查一下。 是。我不懂画，但他书房里那幅让我看得很不舒服。那个花跟藤，总感觉性意味很重。 你是刑警，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直觉，有想法了就去查证。 是， 徐局。怎么了？昨晚回去以后没休息好？ 没事，昨晚睡得晚了点。 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，年纪轻轻的还没成家，不要太早透支自己。 哎，操，陆时辰，你给我等着。还没到下班时间，怎么就堵车了？ 在局里吗？ 不在，不过快到了。 有急事要办？ 啊，没有，陆时深找我。 我看这个小陆没做顾问之前就总跟你形影不离的，他没有女朋友？ 啊，没有。您该不会是想给他介绍一个吧？ 嗨，燕燕呐，最近总是问我小陆的事儿，这问就问吧，还总拿你做借口。问他最近有没有来局里找你，你们俩都去做了什么？哎呀，你说这孩子， 门口等你。来了， 嗯， 复查结果怎么样？ 还好，没什么大碍。 哦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 给你。 嗯，这是什么？ 路边看到很多人排队，我想应该会好吃，就给你买了点。 糖炒栗子，还热。你排队给我买的，排了多久？ 20分钟吧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尝尝。好吃吗？ 嗯，还不错，挺甜的。嗯，你也吃。以前没吃过？ 没有。 咱们高中附近就有小推车卖这个，每次放学都围一堆人，你就从来没想过要买？ 人太多，我也不是很感兴趣。 现在怎么就不嫌人多了，还浪费时间排队？走吧，去局里看一眼，然后我们回家吃饭。 赵哥，情况就是这样，虽然有几个女孩说看着像吴佳义，但是不能确定，无法作为证据。 地下室用的医疗器械是从一家叫佳银的公司购入的，具体时间数量还在队，时间太久远了。 经侦的小朱也来帮忙了。 好，今天辛苦了，大家先下班吧，帮我再捋一捋。 行， 这么早啊？ 那咱们明天继续。 哎，我也回去了啊。 先走了，赵哥。 啊， 陆顾问。 嗯。 办完这个就走。 我先走了。 你哥，咱俩一起。 啊，行行，走走。 哎，又是这样。看似有线索，但要不就是手伸不下去，要不就是东西捞不上来。张林清的录音笔、基金会、地下室、暗龙， 还是没找到证据。 没有。 当前的线索行不通，不如想想之前有没有遗漏的细节。 遗漏的细节， 现场被清理过，只留下拖痕和血迹。 都看着，是他逼死了赵龙，我 不是亲生的英雄。夏叔叔，我爸爸不是坏人。 发布会，那记者 查过了没？ 程韵查了一下，那人是深城电台的记者，平时就爱唱反调博人眼球，背景倒没什么。但，哎，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？ 忘了。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每一件都比他严重。 啊，也是。差点忘了，我今天在吴佳义的别墅也有发现。 什么？ 你看，深城电台隶属于明记电视台，明记电视台的台长叫郑永年，就是这个。 嗯。 而吴佳义的书房里有郑永年落款的两幅字画。 商人都喜欢附庸风雅，一个想攀关系，一个要拉赞助，两人底下关系密切。 对，结合这层关系再去看这个电台记者。 这种发布会一般记者都是要正面提问，公然质疑警方与警方作对，这不符合逻辑，可 肯定是受人指使，而且费尽心机策划这起事件，阻碍查案进程，最终受益的人是谁？ 吴氏父子以及暗龙的客户郑永年可能在帮吴佳音，甚至他就是暗龙的客户。明记下面不只有电视台，还有报业和新闻视频段，全媒体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全国。有了， 这新闻是捐赠仪式。 吴佳义常年给一个留守儿童基金会捐钱，还亲自下乡去看望那些孩子。我们怀疑他借机给暗龙选雀。这张照片里吴佳义旁边的人就是郑永年，得找齐真确认一下。 涛哥， 我包着收好了，差点就走成了。 先别走，你看看明记电视台的台长郑永年，把他跟暗龙的客户比对一下。 啊？他跟暗龙有关？ 我怀疑他接受过吴佳义的性贿赂。 哟，这怎么对啊？脸遮成这样，只有轮廓可不够啊。 把监控里这人的眼睛放大点， 左眼右眼， 左眼，对，眼角靠近太阳穴的位置。 哎，好像有颗痣。 郑永年也有， 操，果然。谢了，超哥，走，回去抓人。 郑永年， 对。 喂，超哥， 小周，你立刻叫上小宋。去我发的地址传唤郑永年，把他带到警局。 收到。 看来吴佳义是利用暗龙抓住他的把柄了。陆时辰，你 张嘴， 你别搞突袭，未来未去多不好看。 血糖低的时候，大脑的控制能力会下降，容易着急和生气。 我没生气啊。 你早上生气了。 你还好意思提。你现在饿不饿？ 还好。 那等审完郑永年，我带你。 走。 怎么了朝哥？ 幸好你来我面前晃了晃，不然我都忘记了。你停职这段时间，我把卢阳的电脑和他上过的论坛都彻查了一遍。发现一个东西，那个跟卢阳对话透露暗龙信息的账号，在卢阳离开家后还发了一段话给他，然后又撤回接着消耗。 什么话？ 一段英文。哎，你们看， 这是 On the man from your part of the city surrounded the house。 这段话 called it locked， 摘自圣经创世纪。 Where the man came to it。 上帝降下硫磺和天火，要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。守城的罗德是个好人，天使让他带全家逃跑，他们逃出来了。然而罗德的妻子因为回头看向索多玛，最终变成了一根岩柱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预言吗？罪恶之城，罗德，还有他妻子，说的是谁？喂，周晴，怎么样？ 赵哥，郑永年不在家里，他老婆说他出差了，你查一查他的出行。 没查到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 就今天下午三四点钟。 在国内还好说，就怕他逃出国。我现在找人给各交通关口和机场发协查通告。小周，你和小宋也立刻赶往机场，联系周边派出所协助。 好， 我们也去机场。 所有人立刻前往机场搜捕郑永年。 下午4:55有一趟国际航班，如果郑永年没有赶上，很可能就要乘坐晚上7:45这一班。 协查通告已经发下去了，7:45那趟他肯定坐不上。 管动动， 江湖两点半， 没拉到13点。 减速至5120， 进江湖两点， 前进 交通5200， 国航三管动作， 国航动 作，再说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很抱歉通知您，由云坛飞往洛杉矶的 C 区， 孟队，机场所有闸门都已经关闭了，每处出口都安排了两名警察负责核实身份，其他警察负责在航站楼内进行搜捕。 好，辛苦了。这个郑永年跑得倒是快， 三层楼都扫了一遍，也没有发现可疑目标。 看那里，一楼，往停车场的入口。 东北角，去往停车场，有个戴口罩的男人很可疑，拼命往别的东西后面躲，抓住他。 是。 没跑远，赶紧搜！全员散开，封堵机场各角落，绝不能让人跑了。 这里只有车， 没什么遮蔽物，他能藏哪儿啊？ 在西面！操！他竟然在车底一路爬过去！西南角那栋楼干什么的？ 报告，救到民航宿舍，现在没人住了。 他上楼了。 别说了，你别跟着我。 哎，周晴，叫消防。对，在楼下做准备，先给我一个联系方式。 孟昌， 你们去那边，一个人守这里，对面准备。 站住！冷静点！ 别过来！ 为什么要逃？ 不逃，那怎么到地方来抓呀？ 你这是在不打自招！ 你别逼我！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再往前一步我就跳！ 跳不跳随你。我不是警察，你的命跟我毫无关系。而且，我见过真正想自杀的人，不是你这样的。 不是警察，他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追我？ 你这一跳未必是解脱。机场周边的建筑高度有限，才8楼，可能死也可能残废，你想好了吗？ 我 就算想自杀，死前应该也有想见的人吧。啊，看手机。 你在哪儿？你人呢？你说话呀！爸，不要死！不管要补偿要赎罪，你都得先活下去呀，爸！ 你这意思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辈子的耻辱。 我不死，就要继续面对这件事儿，他们咽好不了。 有些事不可原谅，但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。我知道你，郑永年，年轻时当过兵，退伍后跑一线，从一个记者跑成台长，拍过边防，挖过黑砖窑，还跑过战地，这经历独你一份儿。你什么风浪没有见过？落到今日的田地，你甘心吗？ 谁他妈甘心了？我就是跑晚了，我早该跑了。 你想跑去哪儿？老婆、女儿还有刚出生的孙女都在这里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 我现在还管得了谁呀？我 罪不至死，坦白从宽。 你别 把知道的说出来，我给你争取一条生路。晚什么晚？明明没了还晚吗？ 我不也见着了，你别过来！ 别再后退了！ 你出去！ 凤城。 喂 喂，刀哥，我们接住他了，只有您没事，就受了点小伤。 赶紧送医院。 哎，好。 你晚到的几分钟，是去打电话？ 啊，叫校方来架旗店，准备打感情牌。幸好你拖住他。 谢了，兄弟们。 嫌疑人没死。 没有死， 太好了。 可以说对了吧？说对了，有人救 他。我跟救护车去医院，你开我的车，医院会好。 好。 病人腿部轻微骨折，已经做了处理，别的没什么大碍了。 谢了，医生。我们进去吧。郑永年，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孟昭。既然医生已经确定了你身体无恙，那么现在请你配合我们的审讯工作。路过问旁听，小周记录。 好。 你既然选择逃跑，还意图自杀，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我们已根据生物特征识别出你是暗龙的客户之一，接下来你将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或者想要减刑，我希望你能够提供更多的案件信息。 你问吧。 你是怎么成为暗龙客户的？ 是吴为寒找上我的。 只是武为寒，吴嘉义呢？ 吴嘉义，吴嘉义在明坛的资本那么大，我不可能不认识他。 谢谢吴董对明坛市的贡献。 电视台给他做过采访，我跟他们父子也吃过几次饭。 应该的。 有次聊到电视台的经济难处，吴嘉义当场承诺要赞助。也兑下了承诺。我对他们父子俩就越来越信任了。 那字画可能是那时候送的。 有一次吴为寒单独约我吃饭，说有重要的事情。我去了才知道他还带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他公司主推的主播，也是他同学，让我帮忙宣传宣传。吴为寒让那个女孩坐到我身边，陪吃陪喝。 谢谢郑台长。 这女孩太懂了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当晚就在酒店开了房。 郑台长，你在电视台什么漂亮的女人没见过？这次怎么就控制不住了？ 因为他说可以玩点不一样的。 吴为寒那个同学什么样的？ 长得 是照片里这个吗？ 对。 难怪徐莹莹知道吴为寒那么多秘密，还能待那么久。后来呢？ 后来我们私底下又见了几次面，吴为寒每次都带那个女孩来。有一天他很神秘地问我要不要试试更刺激的，我那时候已经陷进去了，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。他用车把我接到那栋楼，让我戴上面罩，说这里只要不出人命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再后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。 在与性贿赂有关的整个过程中，吴嘉义从未露过面，也没跟你提过暗龙。 吴嘉义只去饭局，我们之间谈的事也全跟生意有关。 那媒体发布会呢？难道是你自己策划的？吴威涵当时已经关在看守所，总不会是他托梦让你做的吧？ 那件事儿是吴嘉义让我做的。发布会的前一天，吴嘉义来找我。 这事儿也不用你去干，粉青那么多，找个喜欢唱反调的去问几句就行了，说不定人家正想要这个机会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一个小记者哪敢干这种事儿？最后不得查到我头上？安龙啊，这么大的案子全国都盯着你，让我当出头鸟？老吴，这事儿太过了啊。 别这么慌，哪怕牵扯到你，我也有办法给你开脱。给他造一个海外账户，汇两笔钱，钱从海外来怎么查？解释嘛，还不是你说了算。 可是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儿子。他说呀，上次答应您的两个厨人还没带到，他自己先进去了，让我给你道歉。这事儿他时刻惦记着。 我权衡再三以后只能答应。 你再回忆一下，吴嘉义有没有透露过跟暗龙有关的东西？ 暗龙的事从头到尾都是吴维涵在操作。你说跟吴嘉义有没有关系？我觉得肯定。 怪不得吴维涵在看守所一句话都不说。 父子嘛， 原来父子俩早就分好工，出了事都推他身上。 我也没证据， 当爹的替他想办法解罪解刑。你知道暗龙的其他客户吗？ 不知道。吴维涵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每次都是单独联系我。 他们约你吃饭，那些饭局上都只有你吗？ 有一次还来了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嘉银医疗器械的李总，还有一个是临江药业的任海。 临江药业， 疗养院的医疗设备，你查一下。 是临江药业的人事主管对吧？请问范欣欣 就 是因为人事专员了。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， 我接下这个案子是基于私人原因。当年浩泽遇到了一些财务问题，为了保住他，我开始接受一些法务外包。当时第一个客户就是临江药业， 也就是说， 临江的老总 十年前 请我帮他朋友。 临江药业的老总任海是受吴嘉义所托，让陆承泽去做校园霸凌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。可再往前推九年， 小孟， 盐城农民工讨薪案，吴嘉义打架，陆承泽早就知道吴嘉义有问题了。 不是个好对付的人，你一定要小心的。 那陆承泽知道他实际上是在为吴嘉义的儿子辩护吗？对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在市局办公室。 郑永年招供了？ 招了。嘉银医疗器械的李运才，临江药业的任海，这两人要对比，需要生物特征，让程运协助你，对得上就立刻抓人。 成，我看看。明早应该能出结果。 辛苦了，超哥。总算有点成果了。郑永年虽然也是个混蛋，但和吴嘉义、吴维涵还是有点不一样，起码知道愧疚。 愧疚， 就是为自己所做的事内心煎熬、痛苦。 你会因为郑永年的愧疚而原谅他吗？ 原谅？有些事，永远都不可能原谅。 孟警官，我这算是在赎罪吗？ 十几岁的小姑娘， 还没你女儿大。如果你是其中某一个的父亲，你能不能把这当作是一种赎罪？在踏入黑暗的那一刻，你就永远无法得到救赎。他会认罪，是因为事情败露。下午他开车去吴家一家，被负责监视的警察发现了，所以才立刻想逃出国。他就该一辈子活在愧疚与自责中。说好回家吃饭，现在都11点了。 你饿吗？吃了再回去吧。 也行，那走吧，陆顾问。陌生好吗？喂，你是谁？ 喂，警官，我是周文秀的儿子，我到国内了，刚下飞机，怎么去找你们呀？ 你是陆瑞？ 你有洁净的手，为何要伸进五脏？你有生动的眼，怎么却注视死亡？你住在人间正面方向，管什么反面腐烂的伤，这里羔羊也惨烈枪，你从哪儿解救善良？谎言在暗无风的皮囊，你又故作顽固的溃哑，当年呼救者都要两丧，你何必再追问天理昭彰？我有洁净的手，才非要伸进五脏。我有生动的眼，才反而注视死亡。弯掉外表逃荒的乱伤，弯掉太阳若也是恶状，是谁分羔羊和猎枪？人间无需猎场，谎言在暗无风的皮囊，偏要我做顽固的溃疡，堵住曲折挖成的弄浆，流血我也要与 就真相。想要呼救者都要勒索，还有我来问天理昭彰。如果那暗夜不够明亮，我还有更明亮的夕阳。 你公司开在国外，那你不可能总待在国内吧？ 暂时会在国内。 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这段就是露水情缘是吧？ 露水情缘。 陆时辰，你要真敢开口，看我怎么把你做个半残，居然敢扎到老子头上。 任海这死亡时间未免太过凑巧， 算算时间，就是我们在盐城的时候。 盐城的事 跟这个有关系吗？ 不知道，但根据报警记录，朱文秀是在19年前失踪的，也就是2001年。我妈在我10岁的时候殉职，具体时间也是2001年，甚至你家出车祸也是这一年吗？或许在吴嘉义的犯罪链条里，我们都是其中一环。接下来我们要去 临江医院，找到任海被吴嘉义害死的证据。 只要能拿到证据，这案子就能真的结束了。 这一步是应该快结束了。